又到每个礼拜二的先人述异，你先讲讲 好忙啊，系啊，都是讲翻嗰几句啦，都讲到沉噶啦，大家都唔好嫌我沉啦，系啦，记得要 share 我哋而家 Facebook 嘅现场直播啦，咁、我哋 YouTube 嘅即时串流直播咧都同时开始紧嘅，咁大家记得分享翻我哋嘅直播节目啦，咁同埋记得要 like 翻我哋巴打台嘅、Facebook 专页啦，同埋要订阅翻我哋巴打台嘅 YouTube 频道嘅，因为我哋每次所有节目、直播完毕之后呢，所有重温都摆返喺上嗰度嘅。咁同埋啦，记得有啲乜嘢嘅灵异事件啦，同埋啲鬼故呢，都可以打电话嚟现场同我哋分享嘅。咁热线就係 8125-6586 嘅。 冇错，係啦。仲有仲有，我真係想讲下。查晒啲 YouTube 下面嗰啲 comment 咧，我通常有睇，但我唔係好理嘅，因为咩人都会讲嘢，但係咧、即係我哋又唔会删咗嗰个 comment 俾人哋即係俾意见嘅，即係我哋又唔会做呢啲咁嘅嘢。网台係要互动㗎嘛，係咪先？你唔听人讲嘢，譬如唔好做网台。 係啦，咁因为其实我哋即係咁多观众越嚟越多啦，其实佢哋都比较即係 enjoy 我哋一边，即係我哋一边讲我哋嘅故事啦，讲我哋嘅经历啦，咁亦都去同我哋啲观众即係打入嚟嘅现场观众倾偈嘅时候呢，我哋都会回应返啲网上面即係 YouTube 啊同埋 Facebook chat room 入面啲朋友嘅，咁佢哋都好 enjoy 我哋啲互动。 係啦，咁有时重温呢，有啲观众我唔知点解呢，佢硬係要用啲攻击性嘅词语呢，又话要我换边个换哪个换呢个咁呢，我係话俾你听，我唔会听你讲嘅。第一，你係好唔尊重我拍档。 我已经冇睇啦。 嗰啲咁嘅粗口烂事话俾你听，我接咗个节目。我都唔会换人，如果你要我咁样换嘅就之前阿卡文嗰啲走呢，就连我都唔系好清楚，佢自己有事唔做嘅，就唔系话你话叫佢返呀返走呀走嘅。如果你鍾意睇女仔呢，唔该你睇个节目，即系我呢个唔系我重点。 我都想生靓啲。 係咪 我都想生靓啲。 即系你即系我有时呢，即系 好耐 我 哋。 我就唔好理嗰啲嘢，不过呢睇得多就会猛嘅。你话人哋肉酸嘅时候，唔该你照下块镜。你即系自问有冇资格品评人哋生得靓唔靓先？啱唔啱啊？系咪先？即系如果你话要我啊，喂，又边个又衰，边个又成咧？为要俾个空间嚟进步，佢未做过噶嘛？系咪先？我俾你坐喺度讲下，我谂你一分钟都讲唔到啦。做人咧就三行佬做门口，就过得人过得自己，系咪先？我哋唔系逼你睇噶嘛，啱啱啊？即系你大家欣赏嘅，大家觉得冇问题嘅，你咪睇咯，系咪？你用埋嗰啲咁嘅字语，喂打下下咁样讲，我会唔会听你讲啊？你咁侮辱性嘅词语，我听你讲，我点对得住佢啊？我接咗个节目，我唔做啊，我都唔会咁做啦。 意见呢，其实我因为都翻咗份 full time 嘅长工啦，咁我都好少睇到啲 comment 嘅，咁但系之前即系啲意见咧，我都在心中嘅，有啲边啲位做得好嘅，你哋赞我，我好开心，因为始终即系做咁耐有啲进步咧，咁大家睇到我都好，即系都好，即系逐啲讲个欣慰啦。咁有啲地方都系做得唔系咁好咧，咁我都欢迎大家留言俾我嘅，咁系咯，因 为你俾意见系冇问题嘅，即系我觉得即系有啲譬如啲声啊，啲片啊，有啲咩做得唔好，我哋做得到，我哋尽量会做好嘅，但唔系攻击噶嘛。系咪先？我一见到你又问候你阿妈得唔得咧？即系你可唔可以容忍到人哋咁样？ 我系咪先睇到好化啦？呢啲真系算即系点讲嗱？我觉得 即系唔系怒气？你话我唔怒气嘅，即系你话我冇问题嘅，系咪先？你话我身边啲人系我搵翻嚟噶嘛？系咪先？咁你话我啲人，我反而怒气嘅。你话我都俾人话惯啦，人哋开个节目闹我个半钟咧，咁啦，系咪先？有啲人 short 嘅，你真系挡佢唔到噶嘛？ 系咪啊？嗱，都系嗰句啦，老豆，一样米养百样人嘅，系啦。咁我都知道咧，我哋观众们咧都好有呢、這个即系智慧嘅，同埋佢哋都好有品德嘅，我都相信佢哋都有好有厚德嘅，系啦，咁样就系咯，咁大家都都系嗰句啦，即系尊重自己，都尊重人哋咯，咁样都唔好嬲啦。嗰啲 comment 我都有佢噶啦，你即系大家都知道我嚟第一日我都讲嘅，我唔系话要取代之前个主持女主持卡文，因为其实佢都做得好好嘅，佢都好叻嘅，佢都即系撑，即系都支持咗咁耐，佢几忙都好，佢都支持咗咁耐，咁我嚟嘅时候。 喂，人哋有問題出咗，咁人哋唔做， 係 喂，係咪人哋喂大佬，人哋真係出事？ 係咯，即係 即係 私人你又冇辦法，即係公開地講嘅。 即係譬如我冇理由捉我啲拍檔去靈探，我真係拍嘢得兩個人嘅三個人，夜媽媽走去啲墳場啊嗰啲，你啊真係睇得開心啊！如果出咗事咁點搞？ 係即係同埋阿仙人都錫住我嘅，佢都知道我有啲過敏性體質，都唔想我即係咁多事幹啊咁樣，咁佢都錫住我嘅，都唔即係寧願自己以身犯險都唔帶埋我，因為其實我都有求過佢幾次，但係佢最尾都唔理我，都係唔好啦，我都係我自己去啦咁樣。其實佢都好錫我嘅， 唔係因為 大家都好錫我，我都 我哋係譬如我禮拜四嗰晚OK 去得啦，咁行噶嘛，咁人哋唔係隨時等隨前隨到噶嘛。 係，同埋就係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噶啦嚇，個身體有過敏，然之後本身個人咧就都比較容易接觸嗰啲嘢嘅，咁阿仙人都唔想我又再接觸嗰啲嘢，因為其實我都之前我都分享過一啲經歷，唔係咁好啦咁樣，佢都知道我而家叫做恢復緊，咁就唔好再接觸。 好鬼痛啊，大佬，好似我整咗兩隻腰喺個膊頭，晚晚冇得瞓，好似肩周炎咁嘅。 系 不過講完啦，嗱我講一次嘅啫， 唔開心，係 講一次嘅啫，我唔會講再講嘅，即係呢啲咁嘅嘢咧，即係我唔係好理嘅，即係人哋講嗰啲嘢，即係譬如你識個朋友。 是啊， 如果是信得第三，即是同你認识得好耐，佢信得第三个人而唔同你做朋友，信得嗰个人，你朋友识嚟把鬼咩？ 好嘅，真正嘅好朋友就叫唔走嘅，亦都行唔走嘅，系咪？ 系啊，咩啊？阿冬天长咪啊，你唔打嚟就真系俾人柄，我柄你添。 唔系咯，你冇咁打嚟啦。我每日就系最期待就系东哥呢啲鬼故啊，流口水。 Amy 可能会打嚟嘅， 系咯， 系啦，咁我。我哋开始啦，呢啲劳气嘅讲，我讲一次嘅就唔讲啦，以后 唔好讲，唔好讲，系啊，即系你见我平时娱乐大家噶嘛， 冇错， 系啦，开开心心做节目， 系啦，咁咧我就有个嗰啲观众 PM 啦，咁佢系都比较成熟噶，即系唔好提嗰个字吓，即系佢比较成熟嘅，咁佢话佢细个咧就成日入去新界咧探佢啲亲戚嘅。咁由於以前係啦，佢唔係圍村人，佢個親戚係即係娶咗個即係娶咗個圍村人，咁咧就入咗去新界嗰度住。係 啊， 即係佢娶咗個圍村人，咁啊入去新界住啦，係咪？唔係入咗去新界住。咁我呢個朋友咧就即係佢嗰個親戚就娶咗個圍村人喺新界住。咁咪細個咧成日去探佢嘅。咁你知以前咧？元朗，你入元朗一带嗰啲地方咧，就冇而家咁啊，由西铁啊，由咩屯门公路、三号干线冇嘅，得一条青山公路，一系就大帽山行大帽山去嘅。 巴士啊，小巴啫嘛。 巴士、小巴两样啦，冇啦。敖巴士咧就好大镬嘅。 系，我试我好耐之前试过一次。 系啦。你坐小巴呢，其實小巴就即係亡命啦，係咪係快啲，不過你 運車浪啲人好慘啊，我以前試過呢，嘩真係幾歲嗰陣時暈到嘔都癲咗咁滯呀，真 係。但係你坐小巴呢又就一條命又好容易冇喎。我話俾你聽，嗰陣時坐啲小巴真係好恐怖。佢可以呢沿條青山公路，而家唔係而家嗰條咁好行㗎，係以前最舊嗰條。佢可以咧经过以前呢个海事博，即系而家咪有个海员训练中心嘅，即系以前都系类似啦，训练嗰啲海关。佢可以经过嗰位个海边嚟噶嘛？ 系。 佢可以望一路揸揸，日落喎，咁啊完全望前面喎。佢可以咁样揸紧车，哇，好靓个太阳，咁都得嘅。 片埋个栏度噶咯，你咁样样，佢仲要抌得好快个，踩到尽个。 踩住佢噶。咁咧，佢就入去元朗探嗰啲佢嗰个亲戚朋友啦，佢嗰个亲戚啦。咁由于我都讲咗啦，交通唔方便，佢通常咧就会礼拜六晚、礼拜六晏昼入去嘅，即系佢同佢阿妈嗰啲老人家唔知点解天黑唔敢出街喎，以前啲好奇怪，唔系越夜越多人嘅，系一天黑就唔系好愿出街嘅。咁佢就晏昼饮完茶食咗嘢咧，咁又。夜啲咧就從晏啲咧，同佢阿媽咁樣就幾個人咁入去新界，咁啊喺佢個親戚度住一晚。第二朝啊食完早餐啊，咁喺度即係佢哋又玩一晚啦。第二朝就出嚟，咁嗰陣時做炮仗煙花玩噶嘛， 度假咁嘅生活。 係啦，啲小朋友咧就好開心嘅，係咪先？ 咁就日記佢記得有一次咧，佢就去個佢個親戚度玩咧，就喺個魚塘邊嗰度。咁嗰陣時元朗有元，依家都仲有元朗烏頭啦，咪？以前有人種等陣先，嗰有封煙啊嘛，叫 hold 住先好冇？ 係咯，按 hold 住先啦，係。 等我講埋呢個先。咁咧佢哋就夜晚咧，佢個表弟咧就帶咗佢出去玩煙花。咁去到個魚塘邊咧。就离远咧，就见到有几个细路仔喺度踎咗喺度玩 水塘边， 唔系个鱼塘啊，啲鱼塘边噶，咁啊踎咗喺个塘边度玩，佢觉得诶好开心、啊，见咁啊谂住行埋去睇嗰啲细路仔啦，搵埋佢哋一齐玩啦。佢嗰阵时都七八岁嘅，咁佢见到几个细路仔踎喺度咧，喺度食紧嘢，夜妈妈喺度食紧嘢，系啦，嗰阵时都其实你天黑就唔系太夜嘅啫。八九点嘅啫， 同埋佢哋好兴都早食饭噶嘛。 系啊，佢早食饭咪八点咧，去放烟花嘛。夜晚嗰阵时仲有得小炮仗放烟花。咁佢再行近啲睇嘅时候咧，佢个表弟咧就行前少少嘅，即系行前嗰两步嘅。佢再行前少少睇嘅时候咧，你知唔知嗰两个死条细路仔喺度食紧咩啊？佢喺地下攞啲泥嚟食。 哇！ 佢跟住又惊啦，哇！点解啲细路仔会？佢初初以为细几个人喺度分嘢食，原来唔系，佢攞啲泥嚟食。跟住就惊啦，跟住咧就喝住佢个表哥，喂，走，喂，走啦，我哋唔玩啦，佢唔怕啦，佢识，同佢哋一齐玩啦，我哋得两个咁样，佢系咁死掹住佢个表哥走啦。咁咧，佢记得嗰几个细路仔咧，仲食泥食到咧舐晒嘴咁入去埋去。哇！佢系咁掹住佢走，跟住咧一掹夹硬拖都拖佢走，翻到屋企咧，两个人咧面青口唇白。咁样啲屋企人就话：，你哋玩烟花，揸住成扎烟花去冇玩过翻嚟。 即刻翻屋企啦！呢啲 跟住就同佢阿妈同佢阿妈讲：，你哋去边度放烟花？我哋鱼塘边嗰度啫嘛。边个鱼塘啊？佢话屋后面，即系佢讲俾我听，但系嗰啲地方依家冇咗啦。诶，喺嗰度啦，跟住咧就佢话嗰度成日浸死细路仔嘅，你唔好去嗰度玩啊！即系我个观众咧未讲单嘢出嚟噶，跟住我哋唔玩啊，唔去嗰度玩啦。跟住成晚都好乖，唔出去。跟住个妈觉得奇怪，个衰仔平时入亲嚟又话要放烟花嘅，跟住讲翻俾阿妈听。哇！吓到个阿妈死咁滞，跟住同佢亲戚讲咧，第二朝咧即系成晚大家都啰啰挛啦。咁佢个表哥发高烧，突然间唔舒服， 咁得 意，即系佢准备行埋去嗰个咧，就发高烧。咁啊，嗰晚咧就同咗去嗰阵时就去嗰啲直情搵个车出九龙啊！佢信唔过新界啲嗰啲，即刻车去，即刻车翻出去荃湾嗰咩港安定咩嗰间医院嗰度睇啦。咁咧就打咗针冇事嘅，之后咧又成日发恶梦咧，成搞咗成个几月先搞翻掂。但系佢后屘去唔知大树下定边间庙搞翻掂佢。 哦，即系我以为系嗰啲。 如果唔系咧， 踩脚啫。 系啦，唔系佢就出事噶啦，嗰次。 唉，死人喎！但系分分钟。 系，喂，有系咪有封烟啊？ 系啊，系啊，拨入嚟。 拨入嚟啊！ 好。 喂 ，hello， 可以打入嚟吗？ 系啊，可以啊。 依家仲有啲回 声 喎、 啊。你 啊？ 等啊，系 等等， 唔、好意思。 喂，边位啊？你系 点称呼啊？ 喂 ，hello， 喂 ，hello， 诶， 听唔听到啊？ 可以打，听到打电话入嚟吗？ 系啊， 可以啊。 点称呼啊？ 啊！我系 Danny 啊， 喂你唔好 呢度系 Skype 嘅， 系啊 ，Skype 你唔好 打嚟嘅， 你唔好你唔好睇住个 mon， 即系 唔 好睇住个节目， 系 你接喺个 Skype 嗰度 电话度或者系你个嗰个麦嗰度讲啦，因为咧嗰个有 delay 啊， 系啊， 系啦， 哦 ，OK， 依家咁得未啊 ？OK， 得，依家 好清楚。 但系喂，你 hold 住一阵好唔好啊？我哋去广告翻嚟之后再接你入嚟好唔好？ O K， O K， 一阵接你嚟倾下。 O K， 好， 唔该晒， 唔该晒。 我哋好荣幸请到靓仔 Alex 嚟接受采访。